家人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互相效力就是一起来做了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调整主日学的。如果你有心有负担要做主日学老师的，你来跟我报名，我们要调整，我们要教导，我们要怎么样引导主日学老师，怎么样改观我们的主日学，怎么样有兴趣在主日学里面。我们不要整天拿着这本圣经去讲，讲是要讲，但是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去讲，因为我们的主日学时间 不多，我们可以慢慢栽培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好好，哎，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再一起祷告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这个时候孩子愿意奉主的名，特地把今天晚上的这一堂完全的献上给你，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圣灵高牧孩子，让孩子在传讲你话语的时候，按照你的真理，按照你的话语，一字不漏的把它传讲的清清楚楚，让弟兄姐妹和孩子都一同蒙造就，同一个圣灵蒙同一个祝福。谢谢恩主帮助我们每一个，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除去我们每一个人的疲倦，好让我们有精神有体力来聆听你的话。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是耶稣为门徒洗脚。刚才长老读的那段经文是一个很好的一段经文。耶稣怎样为门徒洗脚？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、上帝的独生儿子，他都愿意谦卑下来为自己的学生洗脚。我们的张弟兄，我相信他的这个使命不是他自己偶然的，我相信一定是上帝特地呼召他出来去做这个事工，去关心军营里面的人。虽然他的身体在那边，但是他在军营里面信主过后，他的生命得救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节我读给大家听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节，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节，夜间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的所束的手巾擦干。挨到西门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如今不知道，后来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洗。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都不是干净的。第十二节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不明白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，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 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高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完成就的时候，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我就接待他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差我的。感谢主，这是上帝的话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谁是你学习的对象和榜样？明星、歌星，很出名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，很有恩赐的来到我们当中，有人甚至去买一些很出名的、很成功的一些学者的书籍，很贵的，都愿意的去学、去追求。很多去追求明星、歌星出版的很多书籍啊，很多这些人去追求，这样的一个追求，这个时代就是这样。要追求名人，就追求他们怎么成功，买这个22条的体力书，怎么样去做？哎，他们怎么去做？怎么会赚到这么多钱？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世界都很呼喊的那个人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就是今天这个时代，每一个好像几乎从年轻人跟年中人呢都要追求的对象。那今天我们追求的是谁呢？基督徒是谁？这个要清楚的，是谁？我们一般基督徒都是讲是耶稣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偏偏不追求耶稣啊。名人来啊，名人来，名人来了，我们就当他装这个名人，如果这个名人不来，我就不来教会了。你是追求耶稣吗？我们是追求耶稣吗？这个明明的这个讲员很出名的世界级的讲员来，哇，很多人哦，这个世界级的讲员来了就走了，教会就冷冷清清了咯。我们追求名人还是追求耶稣？嘿，所以考大家，追求名人，追求耶稣。哎，耶稣讲的是耶稣，但是要清楚，我们追求的是耶稣。谁是你的榜样？是耶稣。谁是你学习的样式？是耶稣。是耶稣，不是传道，不是牧师，也不是名人，是耶稣。注目看耶稣，学习像耶稣。耶稣说，耶稣他常常走遍各城各乡去帮助人，像我们张弟兄就是学像耶稣咯，仆人的心咯，去为人洗脚咯，去传把福音带给他们咯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学像耶稣啊，肯定吗？肯定吗？这边没有声音的，肯定吗？肯定，我们是学像基督的，我们学像基督，我们要像基督。学像的对象，学习的榜样是耶稣，不是名人。我们都是人，不管世界级的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他都是人，只是上帝特别给这样的恩赐。我们是要知道上帝特别给某某人恩赐，但是不要把这个人崇拜到超过耶稣。如果你把这个人崇拜到超过耶稣，危险啊，危险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是我们学习的对象，耶稣是学习我们的榜样。注目看耶稣，注目看耶稣啊！如果我们常常注目看耶稣，我们就会做耶稣做的事情，我们就会按照耶稣的脚踪去走。耶稣叫我们做什么？当他在世的时候，三十三年半的时候，他做什么？去把爱带给那些事情里面，去把爱 带给那些需要的人，去把救恩带给那些需要的人。他走遍各城各乡，把需要的带给那些还活在黑暗当中没有指望的里面。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，我们有没有，当你很舒适，住在舒适环境的时候，你有想到那些人吗？你有想到那些是上帝所爱的人吗？我们要去思想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象是耶稣，学习榜样是耶稣，那今天我们真的有做到了吗？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怜悯我们啊，怜悯我们。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当我们回看他的背景的时候，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，犹太人他去到每一个地方家前面都有一颗缸是吗？他们都要把脚洗得干干净净才进去的，洗得干干净净才进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沙漠地带很多灰尘哦，尤其是去那个宴爱宴里啊，做客的地方啊，宴席里面他们都要洗脚才进去。他不像我们现在做爱宴是婚宴是坐桌子上吃饭的哦，啊，桌子上吃饭，他们一起打坐，好像是这个背景的后面，背景之间。如果你的脚洗不干净，你这样走进去的话，你的脚灰尘会臭的话，整个的气氛就没有了。一个脚，你看耶稣他愿意谦卑下自己的身段，权力、高位力。谦卑到最低啊，愿意跪下来为自己的学生洗脚。现在的这个时代是高，那个地位越高的人越要人服侍他，地位越高的人越要人服侍他。哇，这个是一般人所求的，但是上帝要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做传道，做牧师的，做领袖的，千万不是这样。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怎么样去俯视，谦卑自己下来俯视洗脚。前一久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洗脚，是不是大家一起洗脚，但是那个是不是，我想问大家，是不是心甘情愿的为对方洗脚，还是某人推你一下你上去，心甘这大家都洗吗，不好意思就上来洗一下，希望不是哦，是心甘情愿的谦卑自己，放下自己的身段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放下自己的身段了。如果来讲耶稣，他是万王之王啊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上帝的独生儿子，他愿意放下自己来洗门徒的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我们的教会，如果每一个人都谦卑，像主耶稣这个心智一样谦卑下来做的话，我们的教会会复兴的。你也谦卑，他也谦卑，我也谦卑，彼此的为自己的心里面去洗脚，这个教会就越来越成长，生命就会越来越好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为你的身边的人洗脚吗？愿意吗？愿意吗？愿意就好好的把自己放低，放下，放下自我，去服侍他人，一定会得到回报的，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听道的时候，如果你的身边的人他坐不住，还是他打瞌睡了，你就好心的，还者是摸他一下，还者是怎么样用爱心诚实化的来弄他一下，还是他在讲话的时候，你还在用什么方式，你就祷告主给我智慧，我怎么样帮他让他专心听到。这个就是带着一种服侍人的心态，比如说他在我旁边爱讲话，他在旁边爱打瞌睡，我就让到一边，到后面去做，管他的死活，这个不是服侍的心态。我们用服侍的心态，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，我要怎么爱他，怎么样服侍他，希望他也听到上帝的话，是不是？这样不是很好？所以你看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是要学像基督，学像耶稣，不要学像 世界的名人，有一天你看到他你会死掉。你看我们的新加坡，新加坡的丰收教会之前不是很多的那个啊，还有那个韩国的周荣基牧师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个时候他的教会复兴的很快很快，结果到最后政府把他抓起来了。什么原因大家还记得吗？前一阵我讲过什么原因，不愿意家畜里面不愿意谦卑下来，最后吃亏的是自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，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，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再看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一起来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我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再来一次，来。很实际哦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我要你们照着我所吩咐你们的去做，去做，吩咐你们的去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上的东西你抓不到的，一辈子你抓不到的。你看今天世界的形势越来越乱，你还等什么？赶快做上帝要你做的工，能够做的金钱上侍奉，像这个金有事工赶快支持，有金钱上你不能去的支持，金钱上支持侍奉，时间上支持侍奉，如果你能够全时间去侍奉赶快去。耶稣要我们做的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了，你们要去做。耶稣在世上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，我们怎么去做？赶快去做，不要对上帝的侍奉不要吝啬。你愿意去做的时候，上帝会大大祝福我们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！再来，一起读，来。哎呀，没有力，再来一次，没有力，好像听不到啊。一起来，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。什么事情啊？谦卑顺服，去爱人，去把福音带给人，把那个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救出来，那个人就有福了。这个是很实际的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我们成为传道，成为牧师的，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做，上帝要我们顺服他的心意去做我们就顺服去做。今天我们的教会，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愿意顺服去做吗？哎，某某施工，生命 开心生命小组，一个月两次，月头跟月尾。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我们的生命更成长。如果你生命更成长，你要参与服事。简单的，月头跟月尾，开心生命小组，每一个拜山祷告会，怎么样？当你这样不断的去参与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出耶稣叫你做什么了。你看着我是有福的，耶稣叫我去做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约翰福音13:6-16-17，你回去你好好再去重读，不断的去重读的时候，圣灵在当中做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会把你的时间给上帝的。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在马来西亚住的舒适，很环境很舒适，很舒适，但是还记得一样，上帝是爱你们的，你们也把这个爱分享给那个需要爱的人，好不好？在你的工作圈子里面，愿意吃亏不要紧，为了要得这个灵魂，愿意放下自己不要紧，要得个灵魂。我转一个短短的见证， 前几天就这样送我回我的家的时候，他开朋友的车，是手牙的，骑到我的家。我说你驾得回去吗？你没有驾过手牙。他说可以，靠着森林。我说靠着森林是的，但是你可以驾得回去吗？还是我驾了，然后等一下你送回来。那可以。结果驾到一半，红绿灯那边死火了哦，死火了，再打电话给我，死火了哦，在那个红绿灯那边死火。我说死火了，你在哪里？在某某地方。我说好好，你等住，等住来。一个印度人，一个华人，帮他推到那个路旁边。我以为是他请来的那个修理厂的人哦，哇，帮我弄。我说是不是你请来的？他说没有啊。他轻轻轻轻的弄一下说，给他拿40块哦。哎，我不会讲马来话，我讲了马来话我还跟他讲，我叫修理厂人来都不是40块，我自己会做的，你来做什么？我自己修过车的吗？我简单的那个电池的头松了而已。我好心本来是要给你查钱的10块，你再弄我10块都不给你啊，你这个是叫敲诈。你说哎，上帝甚至要我们真的是怜悯这些人啊。哇，他口气很大哦，不给他钱哦。我说为什么要给你钱哦？你的爱心，你是帮我们推车，我们是要感激。我本来一杯10块钱要给你做茶钱的，但是你这样硬硬要40块哦，什么都没有做要40块钱哦，直接人家打开钱包1块钱都没有。我就除了说你拿给他，我说给什么？不要给，这个是敲诈，那来给他钱。哇，我说这个人真的很霸道哦。我说主，求你怜悯啊，我给他10块。我说就这样，我拿我钱包，你10块钱，这个是给他茶钱，给你茶钱就算不错了，不然你再讲我就1毛钱都不给你，知道吗？很霸道哦。我就想到服侍人啊，哇，这个时候真的是，我就想到哎，耶稣说不要生气，给他吧10块钱。我说给他10块就算了，过了就算了。这个是真的是，你说我们基督徒为了主耶稣缘故，真是要放下自己啊！你看爱那些这些人，因为他不信主，就硬硬要40块追出来哦。他的那个华人已经上车要走了，他还追出来要哦。啊，这是人的一种，真的很可怜，因为他没有神，他很自私。我们要把这个爱带给他们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一个是我跟九佳佳说，人生最大的经历还不是这个的，以后你的经历还更多的。他要做传道人啊，九佳佳，你要做传道人啊！现在我就给你一个挑战啊，做传道人不容易，做牧师不容易，要面对的人事的问题一大连串，你怎么去处理？这个是求主给我们智慧的。我不随便鼓励年轻人去读神学的，我要他清楚上帝的呼召，我才叫他去的。为什么？读出来啊，很多人年轻人就跑回世界的路了，因为他经不起那个仆人心态那个考验，一点点风浪来，就是哎呀，不要服侍了，我走了，就回去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们传道人的服侍的心态，仆人的心态，要真的放下自己去服侍。经费，传道人的经费又少，又有家庭的话更哦。我在这边读书啊，我竟然算起来一个月，全家孩子的算起来啊，不简单。但是我们都是过来了，靠信心而过，上帝一样一样的供应。这个是跟随神的服侍的心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，按照他的脚中去做啊。这个是打岔一下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按照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，谦卑自己，放下自己。之前我们新山的牧师不是来讲过啊，你永远去抱住那个骄傲的话，祷告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，给我谦卑。结果你不愿意放开谦卑，不愿意放下自己，你怎么祷告都没有用的。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，你祷告就有力量了。放下自己去抱住温柔，抱住谦卑，放下自己去做这个上帝，这是主耶稣。你看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，我们算得了什么？我们只是一个尘土， 是他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一个器皿而已，是上帝怜悯我们呢？不是上帝怜悯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啊。今天我请我太太来唱一首歌，这个歌的意思非常好，他唱的时候你们好好去好去思想啊。 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，和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得救。你赐圣灵帮助我，使我胜过老旧我，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，让我赞美费尽每次，让我敬拜费尽方式，让我服侍费靠双手，而祷告费尽用口，让我爱人不要虚假，让我待人有心而发，让我学习顺服，以圣洁为装饰。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恶，和叫我这不配的人凭信得救。你赐圣灵帮助我，使我胜过老旧我，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，让我赞美费尽每次，让我敬拜费尽方式，让我服侍学习顺服，以圣洁为装饰，让我赞美费尽每次，让我敬拜费尽方式，让我服侍费靠双手，而祷告费尽用口，让我让我待人有心而发，让我学习顺服，以圣洁为装饰，让我学习顺服，以圣洁为装饰。 帮助你做一个顺服的人，降服在神的面前的人，帮助出气老我，让主耶稣来掌管。 让我赞美 哈利路亚，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，请坐，大家。天父，这个时候，孩子愿意真的是去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。今晚透过这个歌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顺服的这个功课是要学习，不断去学习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谦卑，怎么样去爱人？爱人是用诚实的心，不要虚假。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去爱那些需要爱的人，从内心里面去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从内心里面去接受需要接受的人。天父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学像耶稣基督，顺服在耶稣基督的心意里面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首歌也是给我很大大的一个动力，怎么样去顺服神。以前我是一个逃兵来的，什么逃兵？上帝呼召我了很久，我一直逃，逃到台湾去做工，逃到台湾两三年，又逃回泰国，逃回泰国又逃回金三角，金三角又逃，就是逃，就是不听上帝的声音。我就是我这样的人，上帝要用我做墨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像那牧师讲我是个笨笨的人，这么要用我，就一直逃，一直逃，一直逃，一直逃，后来逃不掉了。做生意在曼谷，跟朋友合伙一起长大的人，两个一起投资开韩国火锅，很赚钱，哇，很赚钱。结果这个朋友因为所有的资金都是我一个人投资下去的，百多万投资下去，他在后面我给他做经理的，我很相信他的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我很相信他。结果他在中间帮我搞到全部钱都是他的，放进他的袋里面，全部放在袋里面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哎，我也不怪他。从这个事情让我看到上帝呼召我，最后我把那个店全部给回他，都给他了，所有的我一分都不要。我回到北部去祷告了两个礼拜两个月，我的家人说这个人发生什么事情，什么都不跟他们讲，瘦瘦的，饭也不吃。我一直在难过，一直在上帝在跟我，我怎么做，怎么去爱我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基督徒来的哦，从小一起长大的哦。啊，主啊，求你，我说不懂了怎么办呢？我辛苦赚来的钱他帮我，后来我就祷告，我亲自去他的家找他，他的家我的有一些黑社会的朋友找人跟着我去，我说不要去，哇，你们找人跟着我去，这样吓到他的家人，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，我自己七个人去，去到他家跟他讲，哇，他去到家他吓到一跳，什么？我跟他讲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，我是要来告诉你我原谅你了，我不要背着这个重担整天恨着你，我不要，我要去神学院装备自己，我要做传道人了，我要上帝给我的那个，我要去，上帝救赎我，他用重价救赎我，我要进去。跟他讲了过后，我说从今以后希望你不要再骗人了，不是骗人，希望 你对你的朋友好好好一点。不过这一次我去泰国我也是去找他的，哇，现在他做的那个房地产做得很大，做得很大，他做到缅甸去了，做得很大，很有钱了。现在我跟他讲一句，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恩典，你要赶快，他就奉献了给教会很多地，奉献给教会盖地。我说你再不做有一天上帝会把你拿走的，他也是好好好，以前的事就过了，我不会埋怨这个，我每一次去都会去找他的。维京一记得耶稣基督的爱 去原谅他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爱人不要虚假，叫我这个不配的人凭信得救。人生中没有偶然，也没有巧合，每一次相遇都是有安排的，每一个经历都有意义的。经一事长一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所以这个诗歌真的很重用。你赐圣灵帮助我，使我胜过老我，祈求主恩主领我迈向属灵的高峰。这个人生中真的是不是巧合，是圣灵来带领着我们走的。当我们愿意放下自我的时候，让圣灵来带领的时候，圣灵自自然然会带领我去爱人，去关心人，去造就人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让我们赞美分心是美词，赞美哈利路亚，每一个礼拜来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从一赞美的教会一出去完全改变了。我自己一直还在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学习相处，我相信大家也是希望大家不断的学习相处，让我们真的是服侍非靠双手，而靠祷告，来非懂用口，而靠祷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爱人不要虚假，让我待人由心而发，让我学习顺服，以圣洁为装饰，圣洁为装饰，学习顺服。下面我们来看无比的爱，很快我就把它讲完了，我要很快把它讲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现在差不多十点了啊，我的时间不大够啊，所以我要快快把它讲完。本来还有一段是我要讲的很详细的。什么是无比的爱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丈夫，什么是无比的爱？无条件，太太有一天骂你，跟你随便发脾气，怎么样？打他一拳，打他一拳，这是无条件的爱，哎，无比的爱啊，世上真的很难找到啊。我是不断的学习怎么爱我的太太，有时候自己的情绪不好，一想到耶稣的无比的爱，我自己就不晓得要怎么回应主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无比的爱，耶稣的无比的爱是来到世界上，他不求回报的哦。我们的人的爱有时候会求回报的哦，我爱你多一点，我也希望你爱我多一点，但是上帝的爱不是哦，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无比的爱，超过一切的哦。爱他们到底，约翰福音三章一第一节说，爱他们到底，爱门徒到底，爱他的子民到底啊！你看，我们再一起读来，敢敢读来一起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。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乃叫你们彼此相爱，一条新命令，跟你的旁边说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不是在口头上，要行动。有时候打一个电话关心一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团契，你知道这个姐妹家在哪里吗？那个姐妹家在哪里知道吗？全部知道的人知道还不知道？你看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建立那个关系，知道哎，我们的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家是在哪里，那个家在哪里，如果有事情起来，一通电话就知道哎，他家在哪里，我们马上就去关怀慰问去安慰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是我们要做的，所以我们不做就是我们的吃亏啊。啊，你们知道我住的地方吗？知道啊，在哪里？你们两个知道了，其他人还不知道了。哎，说了姐妹，你们就知道啊，你们知道。但是我毕业后，上帝，因为我有一个心智啊，我有一个感动啊，我的心智是很多声音啊，但是我偏偏不要听其他的声音。我愿意是把我的这生的爱来献上给弟兄姐妹啊，献给我们生命团契，好不好？因为上帝给我的一个感动是，我们大家都是还是初生儿啊，圣经的基础不清楚啊， 你们做见证有时候不是那个很清楚的那个见证啊，要小心。不过长老对不起啊，要小心，你们圣经基础要清楚，你们圣经清楚，一清楚的话你们才会分辨什么是上帝来的，什么是邪灵来的。圣经基础不清楚的话，很容易就被那个邪灵带着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很有这个负担，希望你们真的好好的追求上帝的话，好不好？彼此相爱，彼此提醒，众人就会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。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彼此相爱，没有彼此顺服，没有彼此提醒，人家看我们就是一本圣经了，众人因此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你愿意把这个门徒的职分拿起来吗？愿意吗？愿意吗？愿意。阿妹叫阿妹，那就好好做啊，要有榜样啊，要有见证啊，话要有见证，爱人要有见证，不要虚假啊。有人说这个基督徒很虚假哦，假假的爱我，不管他假假还是假假，你愿意付出行动去爱他，管他讲不讲，我带着一个爱耶稣的心去做啊。对不起啊，啊，仆人的样式，你看耶稣他愿意谦卑下来，跪下来为他的，你看彼得啊，彼得很厉害哦，耶稣说喂，我是你的学生，你还在敬不起脚，结果耶稣说如果你不洗你有没有跟我有分，他说那我全身洗，哇那很厉害啊，那马转变很快哦，那就全身洗咯，哇那真的是很抓，会抓上帝的祝福来的哦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哦，你要上帝的祝福吗？要。那要什么怎么做？读经祷告，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啊，这个是对人有福气的哦。做仆人的样式，懂得去服侍人，带人去带人来教会，不要说哎，这个很麻烦，尽量去带，上帝会祝福你的。不要嫌懒惰，带了一下哎，这个人我不想带了。我们的大姐，我几乎每个礼拜要带她，我跟她聊天，她很开心哦，这是大姐。所以我们要带人来教会，把这个仆人的心智活出来，有空扣一个电话，哎，礼拜六到了啊，去崇拜啊，哎，一起去参加，去敬拜上帝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也是一个鼓励来的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仆人的样式啊，耶稣叫我们做的，一起读来。主耶稣愿意降卑自己，成为仆人的样式，放下身份，以谦卑服侍人。谦卑，放下自己自我，愿意谦卑服侍人，有几个人做到？包括我自己，我还在努力怎么样去做仆人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一起做好不好啊？本来很详细要跟大家讲的，但是没有时间了。正如人子来，一起读来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太福音20:28很清楚的跟我们讲，耶稣他来，他不是要让大家服侍他，而是要服侍人。我们做大的，我们要怎么样服侍小的？很多人说，有个老人家他牵了一只驴子进城的，要进城的时候，有人看到说他坐在上面，有人说哎呦，这个老人家怎么给他的孙子走路的？他又下来，然后又给他孙子上去，骑到一段时间，人家说哎呦，这个孙子怎么不孝的，怎么让他的公公走路的，他骑驴。所以要怎么做？干脆两个人上去坐，两个人上去坐，还是有人家走一段时间，人家说啊噜，这两个这个驴子啊这么小，怎么两个人坐上去，不是他死掉了？结果两个人都不坐，结果让牵住两个人走路，牵住驴走，还是有人讲哦，哎，这两个傻瓜笨蛋，有驴不坐，怎么样服侍人？怎么做还是有人会讲的。但是我常常跟大家，不要看人，不要看环境，上帝要你做的尽量去做，好不好？使命，用生命，当然像耶稣一样用生命去做，我们每一个人很难去做，但是我最简单的就是服侍人，关心人，为人祷告。你跟主说，从今天开始我要为某某人祷告，来一起讲， 从今天开始，哎，你的心里面讲啊，你要跟谁为谁祷告，为你的亲人，还是为谁，还是为教会啊，好不好？生命交流啊，再一起读来。就离席站起来，你看那个彼得啊，他很厉害哦，要不是你就没有份了。哎，提不起洗过头，今天如果你要上帝的福气，你就谦卑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好不好啊？生命团契啊，团契生活，我们教会是要团契生活的，不是一个两个的生活，是吗？团契生活是很有力量的，但是团契里面要有一个带头人的，你看上面有一个带头人带着一起来做，合成一个心，心是力量大，当我们合成一个心的时候，我们力量才会大，好不好？团契生活非常重要，每一个月头月尾拜山祷告会来参加，来参加，上帝会祝福满满的，生命会更加成长啊！耶稣为门徒洗脚，上面三个一起来读，来，无比的爱，仆人的样式，生命的交流，跟弟兄姐妹彼此有好的沟通，好的交流，不要彼此回谤，也不要彼此说是非，要彼此说造就人的好话，用仆人的心态，你自己讲三样，主啊，你无比的爱，你仆人的样式我要学习，生命关系的联系我要一起去做，好不好？今天来弟兄姐妹好吗？啊，一起读来，同心同声同行，建立主的教会。跟自己讲，同心同声同行，建立主的教会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大家要同心啊！这个主日崇拜服事培训员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跟大家上一个课程，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敬拜，什么是服事，什么是恩赐的服事，好不好？有机会我会去跟大家一起来做的，不要担心，上帝要我们是愿意付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断的成长啊！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大家一同起立，我们请这个事情的来慢慢的事情。愿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透过今天晚上前面张弟兄所分享的这个金玉事工，还有在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，无比的爱，做仆人的心来，你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如你说你跟主讲，主啊，我真的是要做一个愿意付出爱的基督徒，愿意做一个仆人心态的基督徒，愿意去关心人的基督徒，愿意去慰问的基督徒啊，愿意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，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，愿意把自己倒空的基督徒啊，我们自己跟上帝的讲，把我们有的给那些没有的。天父啊，这个时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要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要让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生命来掌管我们的主权，让耶稣的生命来引导我们，让耶稣的权威来引导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走，是耶稣来引导我们，我们要学像耶稣，学像耶稣的谦卑，学像耶稣的顺服，学像耶稣的这个肯定，学像耶稣的这个心意，因为他都谦卑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 我们是一群灭亡的人，因为你无比的爱，无比的爱来爱我们，无比的爱来爱我们。我们时时常常没有看到你无比的爱爱我们，我们却常常得罪你，不愿意谦卑，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信靠，我们常常懒惰，常常不参加聚会，常常不读经祷告，常常不亲近你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求你帮助我们，圣灵光照我们，看到主你要我们看到我们当做的，无论是外场事工，无论是儿童事工，无论是监狱事工，无论是布道，主啊，求你圣灵放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敲灌我们的，敲碎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完全的降服给你。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生命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愿意打开自己的心，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来顺服主耶稣基督，按照耶稣基督的脚踪去走，走遍这个芙蓉区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，让更多的监狱里面的人得救。主耶稣啊，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呢、啊。我们很软弱，我们需要圣灵来刚强我们。真的，当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为人祷告，愿意为人付出爱心的人，你自己举手跟上帝讲，从心里面，从今往后我要好好参加聚会，从今往后我要顺服耶稣基督，从今往后我要谦卑，做仆人的心，去爱人，去关心人，去扶持人。我不要只是享受而已，不要只是接受而已，我也要懂得付出，付出才会有，付出才会有更多的东西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圣灵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。你自己跟耶稣讲，从今往后你要好好寻求上帝的心意。主啊，是的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弟兄姐妹，充满着我们弟兄姐妹，引导他们有爱心，有耐心，有顺服的心，按照主耶稣的方式去做，主耶稣的爱去做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我们奉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走，把时间交给长老。 哈利路亚，唱首诗歌。哈利路亚。And then,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要带祷的，请你上前来唱这诗歌啊，就是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给神灵热烈的掌声，很好的信息。 让我看见